lately I was feeling like I need a purpose. 嚟到星期六啊，下昼四点零九分呢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寻常是认真做。 Hello， 系啦，咁直播室咧有司培啦、莫莉啦同埋梁学希 Vincent。 嗨，大家好啊，喂，嗱，两位咧，咁我知道你哋都好中意间中购物噶啦。 我冇啊，司培咁疯狂， 我真系好疯狂噶。 你系去实体店买定系上网买啊？ 最近其实真系网店买多嘅，因为咧。平时办公室嘅时间啦，有时都有休息嘅时间噶嘛，咁啊老细唔望住嘅时候咧，咁就会望下嘢咁样咯， 即系嗰啲自我争取嘅休息时间， 系自己制造一个休息嘅空间啦。 系，同埋手机而家有好多 app 咧，即系每一好多品牌都出咗自己 app， 咁啊好方便啊，真系得闲去下厕所啊，或者放工嘅时候搭车，你又唔想专登要落间铺头，揿下揿下就不知觉地，即系唔经唔觉就买得太多 啦。以前咧啲长辈就话无事出街小破财啊嘛。咁但系而家咧，你安坐家中也可破财嘅。 我仲要咧，我知道咧，而家有好多咧长辈啊、姨姨啊、叔叔嗰啲咧，可能以前咧即系攞个电话只系 send 下长辈图嗰啲嘅啫，而家已经叻到识得啊上网自己购物啊，跟住反而啲仔女去制止佢，即系以前可能系佢哋制止翻啲仔女，又买啲嘢翻嚟，唔好买咁多啦。 又收包裹咁嗰啲啊嘛。 而家调翻转，阿妈你唔好再买啦。调转、 哦，好彩就系阿家母都仲未晓呢样嘢，亦都冇兴趣认识啦。就有阵时耐唔时就话，哎呀，屋企要啲乜嘢嘢，搵日出开去唔知边度先买啊。我唔使啊，你而家你攞手机嗰个程式嗰度，你去淘又得，你去其他地方买又得咗， 又得。 咁但系大问题，嗱最大问题就嚟啦。就好多時咧，就我哋成日都有句説話叫官途無限好啦。咁同埋咧，有一啲嘅大部分嘅網店我遇到嗰啲咧，服務好好嘅，即係好好有禮貌啊，即係會千你係咪有咩需要啊？即係親啊，乜乜乜咁好，即係嗰個溝通方式係咁啦，我都慣咗。 放心，我哋即刻訂單會寄出嘅，三至五日就會寄到俾你噶啦。 係啦，咁係啦，有呢啲嘅。咁但係跟住咧就一不離二，二不離三，我尋日收咗一個包裹，就有幾間唔同嘅網店買嘢啦。跟住我就发现呢买四件嘢里面呢有三件都系错嘅。嗰种错嘅程度呢首先我系买一啲嘅汽车零件啦。咁 嗰个有冇错先？ 错得好离谱。 我就系想话啦，即系网上面买啲嘢呢，我成日都话只系几百蚊内嘅嘢嚟㗎嘛。我唔敢买啲太劲或者贵嘅嘢。例如就系头先你譬如 Vincent 话斋，如果你譬如摆喺车呀嗰啲，即系譬如可能装饰嗰啲我都 OK。但如果 安全嗰啲我唔会买嘅， 系啦，零件嗰啲我系惊嘅， 即系我嗰啲系装饰配件嚟啦。咁我已经同佢讲到明啦，我架车系咩款式，我要咩年份，咁佢仲要收咗我钱之后，佢再同我 confirm 多次话系噶嘛， 系。 跟住嚟到就系，咦，点解嗰个盒咁大个嘅咧？咁佢系唔知俾错咗一个超大型车嘅车款嘅俾我，跟住我妈妈话。你架车装得落嘅咩？ 你攞嚟做呼啦圈咯，自己做下运动咯。 跟住我话，我话唔系啊，我谂佢帮我自己 upgrade 咗架车，我唔知 道。哇，咁但系点算啊？即系你喺外国寄翻嚟嘅话咧，系寄翻俾佢啊？ 好多时咧呢啲情况咧就系寄翻内地咧，咁其实内地寄落嚟就还好、啊，会平、啊。但系你香港寄翻上内地咧就弊啦。 系啊， 好麻烦啊！ 有阵时我宁愿，哎呀，算啦，不如一人行半步啦，你。嗱，你又退翻啲俾我，我啊掉咗佢，即系我只可以咁。我试过几次啦，跟住咧，嗱呢一个卖家 A 咧，呢个汽车零件呢个咧就 OK， 咁佢一晚之后佢话啊唔好意思，真系我记错咗，即系唔系啲咩贵嘢嚟嘅，几廿蚊嘅啫。佢话嗱，不如咁啦，我寄过俾你，我记错俾你嗰嚿咧，你唔使俾翻我啦。 哦， 咁我自己处置啦，咁样即系嗱，咁呢个 OK， 我觉得 要起信好啲。 但系另外一个就麻烦啦， 系点咧？ 咁咧，嗱就好衰唔衰？我帮人订嘢，系人哋叫我帮手啦，一位朋友咁，跟住佢又话：，我唔识上网买嗰啲嘢， 原 来 你 系 集运， 唔系啊，因为我唔明啊，佢其实我觉得佢系懒学嘅， 系 咁跟住佢，你帮我搞啦，咁样咁啊，好啦，咁啊 send 晒啲link 嚟，咁啊话嗱，你而家上去呢一个连结嗰度帮我买咗就得噶啦， 咁我幫佢訂完之後，訂咗一個籃球明星嘅公仔咁樣啦，已經講好曬嗱，邊位籃球明星著咩衫咩鞋。即系争在里面有冇着都讲埋噶啦，已经 系好清楚嘅， 好清楚，好清楚，好清楚。咁啊订咗话啦，诶嗰人话啊一个月后寄啦，咁啊好啦，咁啊等咗一个月，咁啊等完之后咧，唔嚟，咁我催佢啦，催多几催，终于 俾晒钱一句都唔嚟。 系啦，咁跟住我催咗几次咧，咁佢终于嚟啦。 其实你都几好人啊，因为通常如果俾咗钱之后咧，我见七日都未有反应咧，即系因为我一定会睇住个地图架车去到边噶嘛。 哦，系 系。系啊，你见佢唔喐咧，我就一定已经出声。 哦，唔系，佢讲到明要等一个月嘅，我都系等咗一个月，因为佢要人工生产，自己手工做。OK 啦，咁好啦，嚟到咧，咁啊，寻日终于搞咗好耐，个几月，差唔多两个月啦，终于收到啦。 嗯。 跟住一打开个盒。 一定好惊喜先啦，唔系应该点啊？应该期待咗好耐，因为毕竟等咗两个月。 虽然唔关我事啦吓，咁嗰嚿嘢，但系好有神秘感啊！将个篮球明星就瞓咗喺个盒嗰度。 哇！ 跟住然之后咧， 好期待。 咁佢个头嗰位咧就包咗嗰啲bubble 纸啊， 嗰啲胶纸包住个头。 系啦，即系嗰个位有 因为镜难啊嘛，个心就冇包嘅。 系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哇！最驚嚇嘅事情就嚟，咁我梗係要揭開佢嘅神秘面紗。 係啊，有乜你唔包個身，就係包個頭噶？ 唔係咁個頭可能佢再精細啲咁去保護，我明嘅。 係 跟住就係、是，咦個頭咧冇咗個頭， 佢包住嗰嚿嘢係冇頭， 係包住咗空氣定我揾嚟揾去揾唔到個頭啊！ 喂，佢擺明係呃你喎呢壇嘢。 咁跟住咧，咁啊當然有人話你衰啊！你吹佢啦，咁啊吹到你个头都冇埋啦， 或者未整切个头。 系啦，咁然之后跟住我已经系，我跟住我即刻问嗰个人啦，我话个包裹收到啦，但个头咧，佢话个头我明明摆咗入去噶、啊， 即系我觉得呢啲最假嗰样嘢就系你一系唔好包住个头，你唔包住个头你都可以扮傻。即系个头啊，另外再俾，因为个头你可以扮傻，哎个头摆咗落去啊，甩咗啊，漏咗。但你包住个头嘅话，就摆到明话俾你听，佢知呢坛嘢冇个头嘅。 系啦，跟住佢就话啊，明我寄嘅时候咧，佢哋个运输公司佢 check 个件，我见到个头嘅，点解会冇咗嘅咧？会唔会系海关安检嘅时候 抽起咗个头？ 抽起咗你个头啊！ 即系明明抽起个头 啊！系啦，咁跟住然之后我话冇可能，成个包裹系完好无缺冇开过。佢跟住又話：咁啊，咁我寄過個頭俾你啦。 好驚啊！就係寄個頭俾，係 啦，就寄個頭 嚟。自己個樣咧，唔係籃球明星，係自己個樣 個頭。 跟住就令我諗翻起咧，即係好似有陣時啲人咪話咧，有啲餐廳衰嗰啲，你吹多幾吹，佢咪加料嘅。即係我就諗起嗰個畫面啦。咁我就跟住諗下，都係申請退錢好過啦。 係。你算好啦，呢一个我即系一世都记得啊！我而家咧，所以我点解唔系好中意网上买嘢？其中一样嘢就系我觉得麻烦，因为啲人通常成日标榜就系网上买嘢系方便噶嘛。咁点解我觉得麻烦呢？就系因为我有以下一阵间讲呢个经历之后咧，我每次要上网买嘅时候，我问得好仔细，例如问晒几时嚟啊？你几时会出货啊？嗰样嘢系啲乜嘢啊？系咪肯定呢只色啊？系咪肯定呢个 size 啊？咁样。咁话说咧，有一年咧，嘅夏天。准备要去沙滩啊！我好记得嗰次系仲要同屋企人唔知去日本石垣岛，即系鹿儿岛啲 friend 啦。哇，正啊！阳光与海滩， 夏天为咩大地带来咩长腿啊嘛？ 系啦，除咗雨水之外，仲有长腿。咁啊，当然梗系哇，买套新嘅泳衣去贺一贺呢个即系下水礼啦，系咪先？咁好啦，咁啊上网揾咯。咁啊，即系我喺香港睇过一啲又好似贵贵地咁样，又唔系话特别太靓咁啊，不如上网揾啦。揾咗一间 OK 啦，好靓嘅。包到晒啲身材，但系又懒系好似比肩尼款，但系其实佢系一件衫一件头咁样嘅。 一件头出边画件比肩尼嗰啲。 系啦，类近嗰啲，即系左左搭右搭咁样，即系好似有啲 layer 可以遮到修身瘦啲。哇，好啱啊！咁啦，又有自己 size， 好难得啦，系咪？咁好啦，咁啊，跟住同佢讲明晒。咦，我想问呢件系咪真系泳衣嚟噶？系咪真系着到噶？系咪有我 size？ 佢系啊，真系泳衣嚟噶，沙滩着噶嘛？系啊，沙滩着噶。我唔知点解突然间我问清楚晒呢啲嘢。跟住好啦。哇！等咗成兩個禮拜，因為通常運嚟香港係要啲時間噶嘛。哇！運到過嚟，我記得係爭唔知兩三日，我就要飛噶啦。即係我都冇乜機會或者冇乜時間再去即刻去揾個第二件。我嚟到撞個鬼， 童裝咁樣嘅， 好奇怪。唔係，我已經好奇怪，佢揸到一扎梅菜咁樣咧，揾個透明嗰啲白色膠袋，透明膠袋咁樣拍咁樣啦，唔係一個盒啊嗰啲。但系都贵贵地噶，都二三百蚊嘅。 咁贵，仲要梅菜咁样嚟到。 系啦，跟住之后我试上身啦，我撞个鬼啊！跟住我问佢，我明明同你，我真系嬲，我同佢讲，你知唔知 我話你明明同我講係可以著去沙灘嘅，我俾你估究竟跟住佢嚟到嘅呢一件點解我咁嬲，係因為我見到啲乜嘢 嚇？ 應該係啲索水布料嘅物體， 唔係。但系好直線思維嘅，我頭先講曬咁就 同沙灘有關噶啦。 童裝咁嘅 size 唔可以著沙灘嘅， 唔可以著。 師傅， 我真係啱著嘅。 師傅， 類近 夜晚嗰啲情趣 係啊。哇！首先佢買到咁貴，第二我講到明係咪沙灘可以著？唔係，不過 係咪啲喺沙灘嗰度做情趣嘢？ 或者有啲可圈可點嘅就係你真係可以喺沙灘著，你夠唔夠膽啫？佢可能又冇呃我嘅， 佢 係哇！我見到嘅時候我嬲到，唔係仲要最衰嗰樣嘢係咩咧？著上身係真係幾靚嘅，但我唔可以著咗沙灘。 咁你就自己喺屋企 著咯， 開心 啦！冇啦，屋企都冇用啦，掉咗啦， 好嘥啊！ 但係好灰啊呢下。 咁但係你有冇同翻個客戶服務講翻咧？ 梗係有啦！頭先我唔係話我嬲到即刻 send message 錯咗，喂你明同我讲着到去沙滩，我 cap 翻图俾佢睇啦。跟住当然佢梗系唔复我啦。 嗯。 咁跟住之后或者有啲就好兴就话，哦你寄翻过嚟啊。咁我就真系 系邮费你俾啊嘛。 系跟住我就同佢讲，因为你俾啊，你俾我寄翻过嚟。 系、 跟住通常佢哋就唔出声，跟住之后就自此之后咧，你就搵唔翻呢个人啦。佢亦都唔会再复你啦。咁你用好多唔同方法，佢咪有啲咩检举啊、投诉嗰啲机制嘅。 系、 我发现好难嘅，你哋冇谂，你哋冇试过。 我梗系有试过啦，我买过一样再贵啲嘅喺网上边、大约应该600-700蚊，系嗰啲咧升降台嚟嘅，但系摆喺 office 嗰度用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因为而家有好多人中意企喺度做嘢啦。咁跟住我就买咗一个大型少少嘅。咁但系点知一嚟到啦，已经系平时好似买一个电视机咁嘅 packing 咁大噶啦，一打开烂嘅、那个铁系甩咗嗰啲铁锈啊，嗰啲即系嗰个胶嗰、那个包围住佢嗰啲铁啦。跟住之后咧，我就同佢讲话，我可呢个烂嘅话，你可唔可以换个个俾我啦？跟住佢话咁，你一系就寄翻嚟啦。吓、那个咁大嚿，同埋寄翻上去嘅话咧系好贵噶嘛，因为好重嘅，起码要。应该佢寄落嚟都要100-200蚊运费，咁、结果就搞到好麻烦，我就揾嗰啲咩中间人介入嗰啲咧，跟住之后咧佢结果嗰个平台咧就佢哋负责咗中间个运费嗰个价钱啦，咁跟住我揾人运翻上去，系啦，我真系揾人运翻上去，跟住佢再寄。又唔係退翻錢俾我，跟住，但係咧，我到而家都揾唔翻嗰筆錢。 係，但我就好想講咧，頭先思培講嗰樣嘢，我相信咧好多人都中過招，或者好多人都真係要留意多啲先網上買嘢，唔好因為而家太方便嘅關係而真係少咗你呢一樣嘢。我早排上個禮拜就我同一個朋友傾開偈，佢直情要報案添， 咁誇張。 話說做咩事呢？佢就係網上買幾千蚊嘅嘢，咁我如是者同頭先我講一樣，我話嚇、我最多買幾百蚊嘅嘢，點解你幾千蚊都買嘅咁？佢話係啊，買完嗰嚿嘢翻嚟之後咧，就唔係佢嗰樣嘢，定唔知係一直收唔到啊？佢就收唔到， 好慘啊！ 跟住之後咧，亦都之後有 send message 俾佢，就同佢講就話喂，不如你俾嚿錢我先，因為嚿嘢咧就喺啲關税入面卡住咗，定唔知點？ 吓咁似骗案嘅， 系啦，完全好似骗案咁。咁跟住之后佢就上网，咁佢都系一个有脑嘅人嚟嘅。咁跟住首先佢就肯定佢唔知买嗰个唔知水晶定唔知乜鬼咁样嘅嘢啫嘛。咁所以佢就知道一定唔会俾人卡住嘅。咁第二样嘢就系佢都算有脑，点解咧？上网即刻 search。到底應該要去邊度查詢？如果真係關卡卡住咗嘅時候，佢應該去邊個部門度問，或者係咪有件咁嘅事？結果跟住去到佢真係問到嗰個部門嘅時候，我唔記得咩部門啦。咁跟住之後佢話冇啲咁樣嘅事，或者冇一嚿咁樣嘅卡住咗，定唔知點樣啦。即係總之佢知道唔係。咁最後尾咧點樣咧就話建議要報警。咁於是佢就走咗去報警。咁但係最奇怪一樣嘢係咩呢？佢都知道可能好難去攞得返呢嚿錢嘅原因係，雖然佢係一個香港嘅網站啊，即係佢下面寫住啊，但係大家都要留意嘅就係佢係咪真係有登記到香港嘅商業嘅登記呢？因為佢哋 check 過好似係冇㗎。个网站入面嗰样嘢系冇一个商业登记，咁所以嚿钱系咪真系可以追讨到咧？或者要追讨嘅话，都可能要好耐嘅时间咯。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小心。 都系噶， 系啊！你买嘢其实咧，一路都系应该要经翻嗰啲有呢个商誉嘅铺头买啦。同埋即系我譬如买嘢嘅时候咧，我而家我都会留意翻即系网店啊嗰啲咧。 咁我都會睇下啊，咁究竟佢自己嗰、那個用户嘅評價係點樣啊？啲賣家嘅評價，買家嘅評價係點樣樣啊？即係呢啲嘢都要去留意。不過有陣時咧都要留意另外一樣嘢咧，有啲人係會突然間係變得好邪惡㗎，即 係 原本可能佢相遇好好。咁但跟住咧，發覺可能係即係可能，譬如話之前有過千人幫襯過去啊，正面評價嘅。但係突然間咧，可能有一排咧，近可能呢兩三個月啊，兩三個星期係咁俾人鬧嘅。 嗯， 咁佢嗰個用戶評級咪慢慢跌，咁但係佢都仲有排跌噶嘛，佢之前太好啦、 都仲係鑽石嘅。 係啦，咁所以就可能係佢突然間佢變咗好邪惡咁樣啦嚇，咁所以就要留意翻嗰個人係咪好穩定地係有呢一個正面評價，因為我都試過中過呢啲噶啦，即係我嗰陣時買家私又係咧，佢寄到落嚟。 買家私啊，你咁大膽！ 好多人真係會買家私落嚟， 平好多啊，同埋可以訂做啊嘛。 但係運到落嚟，如果個質料唔好嘅話，你都唔知喺邊度掉喎。 嗱，我就係見到啲質料 OK 嘅，即係我見啲人啲評價各方面啲相啊嗰啲都 OK 啦。咁但係跟住咧落到嚟之後咧， 咁 OK 啊？ 唔 OK 啊，因为我订嗰嚿嘢都几重型嘅，系一个电视柜。 哇，大胆啊！ 嗱，我想问下 咁大 嚿，系啦，即系如果电视柜嘅话，出面大概几多钱？你网上买几多钱先？平几多先？ 差唔多样嘅咧，我见到就2000过外嘅，咁但系我连埋运费咧系千松啲， 哇，一半喎、啊，咁真系吸引噶。 咁跟住嚟到已经我心知不妙噶啦，嗱，佢本身重啊，大家预咗噶啦，咁佢仲要唔使砌，砌好晒嚟，哇，正啊， 咁正。 点不知咧，佢就系唔系攞嗰啲木架嚟到去装住佢啊，佢就咁攞。卷咗两层纸皮就同我讲话加厚咗个包装， 佢平时就系用一层， 一嚟到我拆开咗个纸皮之后咧。跟住嘅腳已經斷咗， 梗啦！你冚曬過嚟，你搬嘅時候，你一定你唔斷咗個碌，你唔係斷咗只腳，你一定斷咗塊板。 係啦， 但你預搬運嘅過程一定會咁樣噶啦，即係你送得落嚟，你要預咗佢唔爛噶嘛。 我最後我只能夠追討到嗰嚿嘢嗰個買嘅費用同運費追討唔到，同埋我仲要追討唔到，我俾咗幾百蚊留下啲姐姐幫我抌咗佢。 系，哎呀，仲要俾钱人掉咗去， 所以最后咧，我就嬲嬲地走去买翻一个平啲嘅电视柜补翻数， 即系少少一忽仔都用唔到， 冇。 哎呀，好灰啊呢啲。 系啊，所以其实咧，我又觉得网购咧真系有一定嘅风险嘅，所以我觉得有部分咧系我都支持网购，但有部分咧都支持翻实体店嘅。咁始终即系实体我哋有得望有得拎啊嘛。咁不过我觉得咧网购嘅话咧，你最好咧就真系好似大家我估都识噶啦，就去到评论嗰度睇睇人哋啲真相，即系等于咧你识一个新嘅女仔或者男仔，你净系睇佢 po 出嚟嗰啲相咧，通常都 P 过嘅。咁咧嗰啲唔够真实，你睇佢俾人 tag 嗰啲咧，咁你又睇到真实嘅图片啦。咁我就覺得呢一樣嘢就真係最穩陣啦。咁同埋啦，當然啦，你亦都要留意一下，即係上網嘅時候，可能佢有好多嘅條款啊等等嘢啦。因為有時候你可能過咗信用卡，你要真係追討翻嗰個錢咧，其實真係有難度嘅。 絕對正確。咁啊，所以我自己會支持翻一啲實體店多啲嘅，因為起碼你自己望咗先，你自己掂過上手，你知道個質料，所有嘅嘢係點樣嘅時候，你就算運到過嚟嘅時候，你都少咗一重功夫去拗啊嘛，係咪先？所以每一次无论你网上购物定系实体购物都好，打粉打醒精神。Baby, I'm loving you all day, I'm loving you all night,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灼热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切根。Baby, send a hand, yo.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遥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 睡到三点，想起 last night can watch it.你叫我最痛快过回忆里，每次与你冷战喊过再饮醉，当初天真想衷心跟你老去，哭泣的声音尽在我心里。 Girl you bring me down， 活在回忆中死去，人海中谁更对。 I love you say you too， 求你对我真心。 I'll do everything for you.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灼热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切根。Baby, send my hand, yo.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凝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 Miss you all day all night Shawty how are you doing 总会想起天真讲过同你结婚想你为何蓝剔不服我跟你遇见令我一生改变 getting better 到海角天边跟你浪漫相见已是过境迁不再肉白相见想起跟你的 history 或回忆屈一世回忆中寻找你 I miss you so do you 求你令我死心 We will never meet again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at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Chatty 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之间 Baby send a hand 它是1935啊最近非常之 hit 啊有呢一首歌啊，歌曲名字叫做《睡到三点》，但系我哋想话俾大家听，而家我哋准备听四点半新闻啦，唔系瞓到三点咁简单。醒啦醒啦，因为一阵间我哋唔好意思认真咗，请咗呢个嘉宾，我哋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 系啊，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 佢呕我， 唔会啦，好温柔噶。佢咧就系新一代嘅舞蹈女性啊，有 JoJo 司徒玉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17岁女学生，被验出带有变种病毒。理工大学团队指出，呢名女生的病毒基因属于 B.1.1.7 英国变种病毒 N501Y Alpha。同早前第四波流行的病毒株，以及四月印度商人与非佣群组的南非变种病毒株不同，是首次在本地源头不明个案之中发现有英国变种病毒。据了解，这名患者的 CT 值低至大约17-18，显示病毒含量高。他住在天水围天盛苑圣御阁。政府已經完成強制檢測行動，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發言人說，政府計劃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會運作至9月底，因此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提供第一劑疫苗接種服務的最後日期是8月31日，距離今日尚餘88日。發言人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政府今日起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计划专题网站展示距离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提供第一剂疫苗服务最后日期的剩余时间，希望提醒市民把握时间，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停止有关服务之前尽早接种疫苗，为香港尽速建立保护屏障，让社会早日回复常态。一名82岁男子在荃湾近水湾泳滩对开淤溺，被救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朝早大约10:30，警方接获救生员报案，指有人在泳滩对开大约30米海面淤溺。消防员同救生员合力将事主救起，送往仁济医院抢救之后不治。广东省过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个案，以及3名本土无症状感染者。确诊个案当中，广州占9宗，佛山有2宗。2名无症状感染者来自广州，1人来自佛山。广州南沙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公布，为配合全员检测工作，下午2点起，全区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停运，高速和快速公路、码头等所有离开南沙的通道亦都会暂时关闭，市民没有特殊原因不可以离开。指挥部又说，全区所有区域一旦发现检测阳性感染者，立即执行封闭管理，市民严格居家，足不出户。增城区亦都宣布，今日起在全区展开全员检测工作。

就是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四点半新闻翻到嚟咧，继续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寻相知》，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呢个环节。 系啊，今日咧超开心啊，因为咧请嚟嘅呢一位朋友咧，我觉得啊非常之厉害啦，即系唔单止即系大家你睇佢个样子咧啊咁女生咧，其实佢系好打得嘅。首先咧，请佢出嚟先，有新一代舞蹈女星 JoJo， 亦都被誉为系女版李小龙啊 ，JoJo 司徒玉华。 Hello， 你好 JoJo。 Hello， 喂，但系你之前咧，我认识你嘅时候咧，你唔系叫司徒玉华嘅噃？ 玉云 系啦，司徒玉云。 我系之前叫陈玉云嘅，因为我年几前结婚。咁今年開始就改名，就跟老公姓就司徒玉雲， 好 sweet 啊！我成日都見到咧，社交平台上面咧，你有好多同老公之間嘅一啲相片啦，甚至係之前你喺香港即係需要有十四天隔離嘅時候，啱啱翻到嚟啦，你亦都拍咗一啲嘅影片， 係廿一天隔離 嘅，廿一天 係 喎， 係 喎， 係啊，係啊， 哇， 三個禮拜啊，真係啊！ 咁嗰陣時係即係有啲朋友係會將一啲物資可能擺喺你屋企啊，定點樣咧？好難，我覺得二十一天。 嗰時我啱啱其實就喺泰國拍完一套 Netflix 嘅電影咧，叫做《Fistful of Vengeance》，咁係全動作戲嚟嘅，係我之前嗰套電視劇叫做《Who Assassins》嘅延續。咁好開心喺疫情下仲可以飛去第二度拍啦。咁其實依部戲本身係舊年拍嘅，但因為疫情關係就推到今年年頭先開始。咁一月到四月啦，拍咗三個幾月。咁老公都陪埋我一齊去啦，咁都好開，係啊，都好 sweet 嘅，因為我喺泰國又要隔離兩個禮拜，翻嚟香港要隔離三個禮拜，如果全部自己一個人咧，真係幾難頂。咁公司好好啦，即係電影公司飛埋我老公一齊陪我啦。咁我哋去到其實今次嘅經歷真係好特別啊，同以往拍戲咧唔同啊。咁當然係公司唔俾我哋周圍去啦，咁我哋個個都要檢疫啦。出咗嚟之后，每两日咧，全部台前幕后三百几人咧，都要做呢、這个鼻咽拭子测试同埋喉咙咧，每隔两日做一次咯。所以已经做咗五十次咁滞啦，到而家 好有经验啊！ 都到个鼻哥有啲麻痹。 嗱，头先都讲咗咧，就系阿 JoJo 就去咗荷里活啦，同埋有好多嘅外国嘅西片啦，入面都见到佢多啲啦。呢一段时间里面，但我想问下啦，第一次接触荷里活嘅电影嘅时候系几时咧？你记唔记得嗰个画面？那个戏兴奋定系紧张多咧？ 我谂第一次真系大嘅我其实之前喺内地同香港咧拍过一套系由Roger Corman 一个奥斯卡嘅监制嘅一套两套电影嘅，咁就喺内地同香港内地拍嘅。咁嗰套戏都系属于英文荷里活嘅电影啦，但系就唔算好大规模。最大规模就系、是、都系之前同 Netflix 拍嘅。《卧虎藏龙》《清明宝剑》嘅电影啦，咁嗰阵时同杨紫琼、甄子丹等等一齐合作，有八爷做导演啦。咁嗰个制作就喺纽西兰嘅，嗰阵时都拍咗四个几，差唔多五个月。咁系我觉得嗰个系第一次真系踏足呢个荷里活嘅制作啦，好大型啦。即系俾我哋嘅，即系我哋平时唔系食饭盒咯。是有埋餐車，有曬buffet 咁啦，餐餐都係 buffet 嘅。 哇！係 啊，然之後咧我哋早餐啦，早餐之後咧就有一個叫做點講啊 ，lunch 同 breakfast 之前嘅小食啦。 哇！其實喺香港拍戲一定唔會有呢啲待遇，一定要喂快啲趕戲啊，趕戲啊！ 得牙醫喺度咯。 我哋真係食到飽啊，食到肥咗咯，次次都係嘅，拍戲食配飽食到肥噶。咁因為太多好正嘢啦，又有扒，又有意粉，又 pizza， 乜都有噶，好多選擇。咁另外就即係待遇真係好好，到每人有自己私人司機啦。有自己嘅私人化妝師啦，助手啦，即係好全面啊！ 係咪有我見啲荷里活嗰啲電影啊，嗰啲咧係有個私人嘅 trailer， 自己一個休息室咁一個哇，好正喎！ 自己一個私家嘅 trailer。咁嗰陣時我第一次就係拍《卧虎藏龍》《清明寶劍》嗰陣時就第一次有自己嘅私家 trailer 就哇！然之後我就好中意佈置，即係我係好 OCD 同埋好中意佈置曬啲嘢。嗰陣時咧有自己嘅 trailer 咧。 咁我就揾我個助手同我一齊咧，去佈置曬成個車。嗰陣時我仲係好中意粉紅色嘅，我而家唔係，而家轉咗顏色啦。 咁打得多，打到變咗。 以前我真係好中意粉紅色噶，我成架車擺曬粉紅色咯。咁佢哋知道我中意粉紅色咧，就幫我連啲曲奇餅都係粉紅色喎。 咁好 係啊！然之後我個乜我個即係飲水嗰啲啊，全部都係粉紅色啦，啲床單全部都粉紅色咯。是啊， 系咪仲有嗰张？而家仲兴唔兴有嗰张私家接凳后面有你个名喺度？ 啊，有噶有噶，嗰阵时都有噶。咁我唔可以粉红色啊？有啊有有。 咁可以。 咁我就想知咧，其实如果真系去到荷里活即系拍戏嘅话啦，通常佢哋系事前有好多嘅资料会 send 俾你啊， 嗯， 然后有武打嘅话系有好多嘅动作已经话咗俾你听，你要做啲乜嘢？你系还是系点样嘅咧？ 其实嘅每一个即系如果喺荷里活拍片咧，咁通常就你就会同个武术指导之前会佢有个 previous 嘅 previous 就会 plan 晒成个动作成个场面，有阵时通常都系嗰个啲stuntman 嗰啲特技人咧做晒俾你睇，咁即系你就望到去睇。咁有阵时咧好少会话演员参与嘅，不过咧好似喺我拍Wu Assassins 五行刺客嗰度电视剧咧。咁我就同嗰、那個武術指導咧都傾過，同埋我都同佢講，我係唔想用替身嘅。咁所以咧，佢又好尊重我，又亦都好見到我啲動作啦。咁佢俾我同佢一齊參與去諗度橋啊、度動作。所以個 previous 去影嗰啲成個動作場面啲動作咧，我係同佢一齊咯。然之後我哋仲 present 埋俾個導演啦、監製睇，咗佢哋好中意啦。咁就其实嗰套戏完全我系冇用过替身啦，全部自己做晒啦，同埋可以拍到长嘅镜头，唔使剪嚟剪去啊嘛，要换替身嘅话，咁which 我系几难忘嘅，同埋好多就俾呢个机会我系即系可以参与到去做埋自己动作同埋前期嘅嘢咯，咁系好比较少嘅，因为香港拍咧，咪香港自己拍香港拍动作戏嘅时候咧，就佢哋唔会有 previous 嘅，好多时咧会系。到時先度嘅，現場度，然之後演員 唔同嘅， 唔同。好似我同張俊一齊拍《九龍不敗》嗰套戲咧，咁阿D哥就做我哋嘅武術指導啦。咁香港嘅拍攝好多時就會係即場度嘅，咁所以亦都好需要請演員咧。如果係即係譬如張俊同我，大家可以即刻 pick up 到就即刻做咯。即係我哋有可能五分鐘去練就即刻做噶啦。咁荷里活就會鋪排長少少。咁然之後有少少時間去練啊，或者一啲再難度高啲嘅動作啊，或者點樣去 fine tune， 咁啊各有各好咯，係咯。 同開一啲唔同嘅partner 啦，我堪稱。咁佢打嘅時候，佢哋識武術嘅，咁啊大家都可以互相就到，都可能會冇咁尷尬啦。譬如，但係有陣時，譬如你對住一啲嘅你要打嘅敵人啊，或者你打嘅 partner 啊，甚至乎譬如有一啲嘅電影，你要打嘅係一個巨星。你會唔會一下都好驚手下留情，定係點咧？ 每首即系我哋咁，我事前都会 rehearsal 嘅。咁 rehearsal 佢咪大家都知拍戏唔系真系会打，即系想打伤人，特别系演员同演员，大家知道要继续拍落去噶嘛。所以系大家都唔想受伤嘅。咁当然你话撞瘀撞伤一定有嘅。咁譬如我同张俊拍车伤轻铁车伤嗰幕都撞到瘀晒，大家我同佢两个都系，因为我哋有喺个车厢里边嗰条揸住嗰个扶手咧，又喺度好似跳咁 po dance 咁，所以好多撞击嘅嘢，我哋两个只手同脚都瘀晒啦。咁然之后我之前拍《卧虎藏龙》《青面宝剑》嗰阵时，同个对手拍用剑啦，咁亦都有受伤啦，撑唔到盲啦只眼。吓，系啊，因为 发生咩事啊？过程 嗰一幕咧。就其實我哋已經拍到凌晨三點講到噶啦，已經拍咗都好多個 take 噶啦。咁係到最後，其實之前個 take 已經係好好噶啦。咁啊，動作導演咧嗰陣時就話嚟多一個 take， 你有 for safety 咁樣啦。咁可能就係因為呢一刻咧，咁我另外個對手佢就有啲攰啦。 凌晨三點幾喎、 啊？係啊，同埋已經知道之前個 take 好好噶啦嘛，咪咁所以佢就有少少鬆懈。咁咧其實我仲有一個動作做完咧，佢先至揈把劍嘅。咁我未做完嗰個動作，佢已經揈咗把劍啦。咁變咗就噃，咁就打咗落去我隻眼咯，呢個位。咁嗰陣時即刻腫到我睇唔到嘢啦，個 shock 都好勁嘅。我以為我盲噶，係啊。咁咪送咗入醫院睇。咁我嗰陣時擘唔大隻眼，已經腫到豬頭啊呢邊。 咁好彩就冇傷及啲咩神經，就係腫咗啫。咁我就結果十日咯，瘀咗咯。咁好彩嗰個係最後一個 take， 最後一個 shot。 好彩、啊！ 我拍完嗰個鏡頭就完噶啦。咁好彩咯， 係、啊。不過 Juju 話好多時咧，男女孩子都貪靚噶啦。咁而你去做，尤其是動作電影嘅時候咧。最容易受傷，同埋嗱，啱啱你都講啦，整到塊面啦，就真係好大件事噶嘛。即係點解你會有嗰個勇氣去做呢樣嘢嘅咧？ 其實我不嬲由細到大都好頑皮嘅，由細到大都好好動嘅。雖然細細個冇話想做武打明星，我淨係知我覺得好型啊，做動作啊，我想做學功夫，但我冇諗過或者做淨係冇電影咁樣。咁係後屘即係慢慢先發覺到自己想啦。咁所以你話我驚唔驚俾人打勝？對我嚟講係我係當自己一個 fighter， 因為我之前亦都上過擂台打啦。咁、如果你要顧住自己個樣咧，其實你真係唔打到嘅喎，因為你上擂台，譬如我之前打泰拳都俾人都會執人哋又會，人哋又執我幾拳都會。咁你唔驚得咁多？咁我覺得作為一個真嘅即係武術家，你上得擂台嘅你係預咗咯。咁我覺得。當然要懂保護自己啦，所以我嗰時練咧都會，譬如點樣去保護自己啊，啲頭啊、手啊，同埋當我打功夫拍戲嘅時候，我哋都會做咗安全措施，盡量唔會受傷嘅。咁但係你話到時拍戲嘅時候會唔會有碰撞？咁呢啲一定會有咯，意外嚟嘅係。 同埋你喺呢一個圈嗰度，譬如你喺香港，咁你會可以有機會同啲香港嘅演員合作，咁就好正常啦。咁但係頭先都提過，你去做荷里活嘅一啲嘅拍攝，就係你會見到一啲你可能細細個你幻想係遙不可及嘅藝人，你未必會見到佢。但係突然間，譬如尼古拉斯基治 Nicolas Cage 喺你面前出現啦，即係嗰啲時候，你見到呢啲咁傳奇嘅演員喺同你合作，你會唔會話哇，真係？驚到有啲小 fans 會走咗出嚟咁樣手震 個拳打嘅時候震緊， 唔敢打落去 震緊。 首先我同 Nicolas Cage 尼古拉斯基治奧斯卡影帝，其實我真係細細個睇佢啲戲，好多戲我都好中意佢，我覺得佢一個真係好演得嘅人啊。咁當我接呢、這個絕招潮遊術殺生呢套戲嘅時候，喺 Cyprus 拍啊嘛。咁嗰陣時，我拍呢套戲嘅主要嘅原因其實真係 Nicolas Cage 同埋 Tony Jaa。 嗯， 咁當我經理人同我講嘅時候，我話：哦，拍啊拍啊， 梗係啦，唔係唔拍啊， 唔收錢都拍。 唔係啊，仲要俾佢打都拍啊。 咁仲要後屘同我講，即係我個角色原來係女主角嚟嘅，成套戲個女主角，我同佢哋係同一陣線，一齊去對守衞地球咁樣對抗呢個外星人。哇，正喎！咁又去 Cyprus， 我咪去過 Cyprus 喺希臘隔離咁樣個島。哇，好中意啊！咁所以就接咗啦。咁系2019年嗰阵，头先2019年拍嘅， 两年 啱啱系啦，然之后啱啱旧年年尾上嘅。咁哇 ，Nicolas Cage 第一日见到佢嘅时候，你知唔知我佢到咗先嘅，早一个礼拜到嘅。咁咧咁剧组车我去个 stunt room 嗰度练习动作啦。咁系我喺嗰度见佢嘅第一次。咁佢已经喺度练紧啲柔术动作。咁我一架車一到，咁我行過去見到佢喺度練緊新水新行，咁我諗住行過去同佢介紹自己啦， 打個招呼啊。 係啦，點知咧佢自己見到我咧，即刻趌起身衝過嚟我度，然之後伸隻手出嚟同我話 ：Hello, I'm Nick。 哇！你仲喺度，我嗰時仲諗緊話，我應該叫佢 Mr. Cage 啦，定係乜嘢咧？仲喺度諗緊嗰時。 然之後係咯，佢咁樣喺度同介紹，然之後我，I'm Juju， 融咗個人， 真係太 nice 啦，超級 nice 啦。然之後佢俾咗個 hug 我，雖然佢身大家身水身汗，佢身水身汗，但係好即係好 sweet 又窩心啊！一個我覺得係即係。哇！超級大影帝奧斯卡都提名咗好多次，同攞過獎喎。咁所以真係好心痛，同埋跟住成個拍攝過程佢都好 nice 咯，完全冇擺咩過子架子，仲同我哋一齊嘻哈玩啊！我哋休息嘅時候同埋我哋一齊休息啊，又一齊食飯啊。Tony Jaa 又係勁 nice 啦，因為 Tony Jaa 好似我個 brother 咁啦，而家又加埋我哋同一個經理人喺美國，所以大家好 friend 啦。因為之前我又係好。崇拜 Tony Jaa， 特別是動作，因為我自己又是動作演員，見他之前《通音公》啊、《On Back》啊啲戲，哇！即係 you know 係動作界嘅即係好 勁巨星啊 巨星，所以能夠同他合作，同埋佢會教我 meditation 嘅，佢好中意 當大家係好亂、好趕緊氣嘅時候咧，佢就會攬張凳喺度 meditate， 然之後朱住你坐我隔離一齊 meditate。 哦，即係反而佢個人好慢嘅， 好慢，好舒服，好 peaceful 噶佢個人。 哇，好神奇喎、 啊！真係估唔到啊！你真係唔可以就係憑住熒光幕，即係譬如尼古拉斯基治，我就係成日諗起佢咩樣 face off 嘅時候，一個癲佬咁。 或者佢好沉實，唔敢唔講嘢 好人㗎，超好人。 係咯係咯。 Tony Jaa，你通常你以為佢好？喂，點啊？即係嗰啲嚟。 唔係啊，佢好温柔嘅，好 nice 㗎，係啊。 但咁你哋咧，其實戲外咧會唔會都有啲時間係佢會指導下你啊，或者係切磋一下，即係大家交流一下呢啲嘢噶啦。 我唔會話切磋，不一齊練舞咯，會嘅。咪譬如我同 Tony Jaa 喺呢套戲《絕招潮》裏邊咧，有一個我哋連續一齊去打啲敵人嘅，咁就我連續打咗分零兩分鐘，然之後佢衝入嚟繼續打嘅。咁嗰啲我哋會練，但我哋冇正式交手，因為我哋同一陣線，所以就冇得對打啦。 嗯， 我希望第日後如果我哋做敵人咧，咁就可以打啦。 但反而我想對我好想問你個問題、我對啲道具咧好有興趣，想知道。因為譬如我哋成日睇啲綜藝嘅時候咧，嗰啲磚頭其實係發泡膠嚟嘅， 啲假啲劍都係，其實當然係假啦。 假 啦，有啲軟又唔係軟嘅，因為膠啊， 膠嚟嘅咁發發下噶嘛。但我想問下啦，去到荷里活嘅道具，我哋平時喺電視或者電影睇嘅時候，就真係真嘅一樣啦，好細緻好 detail。我想問下，咁入面用嘅系真嘅剑啊，真嘅镬啊，定系其实佢都系假，都系胶嚟嘅咧？ 安全第一。咁其实荷里活拍戏真系安全第一嘅，同埋佢哋啲道具咧，譬如我其中有一幕喺《Who Assassins》里边咧，喺 kitchen 喺个厨房嗰个大战啦，我要拍打嗰个 pan 嘅，咁个 pan 做到真系好似铁 pan 咁嘅，都硬嘅，但系就唔系最硬嗰只铁啦，因为都要保护我哋唔好整伤噶嘛。 其实都痛啦，勾只脚，头先我睇到。 咁但系佢哋嗰啲道具有啲会可能包少少软嘅嘢，再喷翻嘢啊，有啲就系啤出嚟嘅，就软少少咁样。咁譬如你话爆玻璃咧，有啲系咁玻璃系真玻璃，咁当然佢哋会有啲方法令到佢爆破啦，就唔会斋系用你嘅力啦。咁砖啊、剩啊嗰啲好多都系即系唔系真砖噶啦，咁咪 真系发泡胶嚟嘅。 系，但系做到有啲质地嘅咁。會俾你踢落去係望到係真嘅，做得越真實咧，其實係出嚟嘅效果越好咯。但係同埋拍戲其實都係最撚尾都係 safety 一定最緊要咯。 會唔會而家咧，即係我譬如我睇好多嗰啲電影嗰啲咩 King of 咧，尤其是啲超級英雄嗰啲，成日拍六部警啊嘛。咁你多唔多機會要拍六部警啊？ 係咯。 我暫時大部分嘅戲都係實景為多，都有六部警嘅，但係唔算話好多。我都希望其實你問我咧。我覺得當然實景就好啦，其實你做戲嗰樣嘢，你睇個環境啊，成又容易啲入戲咯。你錄報警，你全部要幻想咯，係全部要幻想咯，或者你對住個喂你個對手可能係怪物嚟嘅，咪對住一個著住個綠色嘢嘅話藍色嘢嘅怪物， 舉住個紙牌㗎嘛，係 啦，或者嗰啲係啦，咁你要幻想好多嘢咯，係。 我想問一下，其實咧做武打演員啦，相信你成日都要即係打啦，其實痛係少不免嘅。你覺唔覺得自己承受痛楚係比一般人輕？定还是冇啊？你真系习惯，你要预咗。 其实我都惯咗痛噶啦。其实好似我其实呢度咧，啱啱咧有个疤痕噶，系啱啱我喺泰国拍咧嗰阵时候，撞到部机咧，即刻流晒血，我自己唔知继续喺度喐。然之后啲人哇，你个头啊咁样，我吓咩事啊？或者佢谂住叫我个联针，我话唔使联啦，唔使联啦，黐到胶布得啦。咁继续拍埋之后，先至去叫做攞嗰啲 butterfly stitch 去。连翻咧，而家都有个疤痕，但系我自己其实拍嘅，特别拍紧戏咧，或者好似喺擂台上，你见到有人打咧 UFC 嗰啲咧，肿晒断咗脚，自己都冇知觉，因为你觉得 adrenaline 啊，你打紧 咧肾上腺素好劲， 系啊，你就唔会觉得痛咯。 我听完咧 JoJo 咁讲咧，我而家有啲惊啊，因为一阵间新闻之后咧，到我哋要练一啲关于双截棍嘅嘢。咁啊，一阵间啊，新闻翻嚟咧 ，JoJo 咧就会同我哋讲一啲啊，分享一啲关于双截棍嘅嘢，同埋就教我哋简单地点样可以扮到自己识打双截棍咁。转个头翻嚟继续啊。 里是过树馆，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叫群找武士老板烈铁沙场耍呀加枪，印尼的空腹最擅长，然后金铜罩铁红山，他们生活习惯从小就有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棒我都耍的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写上去很难送上学校里跟武当，怎么改怎么改，呼吸吐纳尽自在，怎么改怎么改，气沉难免受心开，怎么改怎么改，日行千里心下来，北燕周边莫奇怪，去去就来，嘿，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一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了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怎么改怎么改，我打开任督二脉，东亚兵分的招牌，一杯我一脚踢开，他是用双截棍，他是用双截棍，新五十两千斤，人扯无名，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他是用双截棍，他是用双截棍，如果我有进攻非人作弊，为人敢争不屈，一身正气，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想要去狠狠上场学上一个武当， 在周末关闭售卖非必需品的区域。报道说百货公司售卖食物的区域顾客亦都相对较少。美国联邦调查局以调查案件为由，要求传媒提供曾经阅读网上报道的网民资料，被批评是违反新闻自由。联邦调查局向今日美国的拥有人金尼特去发出传票，要求报社提供曾经点击今年二月网上一篇有关两名联邦调查局人员遭枪杀报道的网民身份，包括 IP 地址和电话号码，表明和刑事调查有关。金尼特表明拒绝，并且要求法官撤销传票，认为联邦调查局的要求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新闻自由不受政府干预的原则。天气方面，影响华南沿岸地区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此外，热带低气压彩云已经在琉球群岛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方面，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今日新界西贡公路介乎北港至到白沙湾码头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弥敦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窝打路道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现在大挤塞，车龙排到近亚街老街。另外在观塘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明天的下午四点钟，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道休憩处一段的慢线仍然是会封闭，现在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5，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39。依照法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带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可以唔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系判监添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诗芬，他这排都不黏我的，会 不会是天口庆祭杰堂？ 不是，我叫他他又不睬我。 不是啊，我有时候都听歌，我老婆看不到。 我觉得我们感情转淡了。 蛤，我和我老婆都是这样。不如这样，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周末有情人，我们两个一起研究一下感情转淡的表征。 哇，什么你和你老婆这么大件事啊？我讲我和小猪而已。 蛤？ On a Saturday night，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疫苗咧打咗之后系会刺激我哋嘅免疫系统出抗体，所以通常都会有啲副作用。最常见嘅副作用咧就系个针口会有啲痛，可能有少少肿。咁越后生嘅嗰个反应就会越犀利。咁另外常见嘅副作用咧就可能有少少头痛，或者系啲肌肉酸软或者关节酸软，发烧都可以出现嘅。燒又不會燒到很高的微燒，第二針的反應會厲害一點。這些副作用通常打完針之後的一兩天會發生，一般是輕微，就一兩天就會過。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啊，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切，转个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好啦，一个新闻翻到嚟啦，继续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寻常事认真做。咁啊，头先咧，我哋喺4:30嘅时候都已经啊喺唔好意思认真咗呢个环节里面请咗一个啊，今日系劲啊，请咗一个荷里活啊嘅一个嘅武打女星， 有女版李小龙之称嘅 JoJo， 司徒 玉华， 大家好， 非常厉害啊！咁啊，头先咧，其实我哋早前就试验咗点样用呢个双截棍啊，咁头先就听咗好多关于荷里活嘅啲拍摄嘅经历啦。咁未听嘅话，亦都可以上翻重温啦吓。咁咧，其实我觉得系难度嘅。咁首先，我都想问一下 JoJo 啦、嗯。其实我识你嘅时候咧，你嗰阵时系即系选美出生啦，亦都系即系长头发噶嘛，识你嗰阵时好 girly 噶嘛。但系我唔知道你几时开始练双截棍，几时开始练武打嘅咧？ 其实我武打细细个已经开始嘅，我10岁开始接触功夫嘅。咁跟住首先系柔道，然之后就空手道，然之后中国功夫有洪拳、咏春。 哇！你咩都学晒噶咯？ 咁又唔系好多种唔同嘅功夫嘅。咁跟住就跆拳道，然之后就入咗跆拳道 ITF 嘅港队，咁就代表咗香港打一啲世界赛啊、亚洲赛啊嗰啲公开赛，咁攞咗啲都有啲成绩，咁自己都好开心嘅，可以帮到香港争光。另外跟住就泰拳打比赛啦。我自己觉得。因为自己真的很喜欢功夫和接触不同的武术，因为每种武术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长处和特别的招数，所以我觉得学多一点对我自己的 對武術的認識幾好。即係另外就係特別做武打演員咧，你唔知道個角色會需要你邊一門邊一派噶嘛，你都唔會話希望劇本就你邊一門邊一派。咁所以你越識得多咧，就越容易咯。 當初屋企人咧有冇制止你啊？因為通常實會覺得個女咧，喂，你學翻畫畫、彈琴嗰啲啦，你唔好學啲武打嗰啲啦，第日冇人要啊咁。但係當然而家好幸福啦，有個好錫自己嘅老公啦，係啦，即係但係以前嘅時候，可能屋企人會截住你噶嘛，有冇咧？ 都以前細個就。其实呢，因为我自己屋企好顽皮啊，我会呢，即係我细个鍾意跟爹哋睇啲功夫戏啊，佢播啊，可能李连杰、成龙啲戏，咁我跟住嚟喺屋企做，打烂好多嘢啊。咁所以佢哋话，哇，唔得喎，就咁跟住电视咁去学唔掂喎，咁所以就先至俾我去啊学啲功夫，即係 正 规啲啊， 放下电 咁样 啦。但点不知放下电，你就越玩越沉迷嗱。咁但係之前都有讲过啦，就係、是、做武打同你譬如选美嗰啲呢係两个极端嚟㗎嘛。 嗯、 你会唔会有一个阶段係人格分裂嘅呢？ 哇，其实我有一个阶段係唔想俾人知嘅。譬如我读中学啦，兼 even 大学嗰段时间，同啱啱出嚟咧，嗰阵时系11年前到啦，咁系唔系咁想俾人知嘅，因为嗰阵时系兴好 baby， 即系好 baby 好多啊， 即系唔想俾人知你练武打， 因为练功夫觉得好男仔头啊，嗰阵时香港系中意长头发啊， 乱乱地，女神啊， 女神噶嘛， 邻家嗰只 系啊，哇，我出嚟打。仲女神咩？咁所以嗰陣時我啱啱出道咧，其實已經10年啦。哇！2011年啱啱做香港女創作新人，嗰陣時 冇變咧，個樣差唔多啫嘛。 金色咯，而家頭髮同短咗。咁嗰陣時唱啲歌又好温柔咁。 係咯，因為其實咧 ，Juju 一入嚟嘅時候，我係第一個喺度嘛。跟住我話即係我都諗咗好耐，我話。应该同佢讲咩呢？我好似系之前同佢做访问，都系佢系一位歌手嚟。 系啊，你知唔知其实 跟住 佢话 已经系十年前，跟住我话哇， 我觉得佢会唔记得我，所以我唔敢认啊！你知唔知？ 唔记得系好正常，但系我嗰下我系我突然间，因为我知道后来阿 JoJo 嘅发展啦，咁跟住我就一路喺度谂紧，死啦！是不是真的同一个人嚟咧？个名字又会咁啱又一样嘅咩？ 我都认唔到佢，完全。 因为我记得上次我即系想当年啦，我同阿 Judy 做访问啦，就系讲紧话啊，嗰阵时佢参加咗我哋港台个穷富翁大作战嘅节目，咁咪好第二辑啊嘛，好似系 第一辑 啊，系啊系啊，跟住嗰阵时我仲记得个访问咧，就系讲少少呢一个节目嘅背后嘅嘢，跟住就讲佢只新歌，我都系嗰啲套路嚟嘅啫。咁但系跟住而家即系十年之后，真系十年人。自己翻身 了，佢、啊、已經係打出國際。你睇我哋， 我都仲係留喺呢度。 你睇我哋幾個，仲喺度唔知道做緊乜嘢咁。 我中意聽你哋個節目㗎。 多謝。 但我想問一下啦，即係頭先所講啦，咁雖然就好多武術都學啦，亦都認識啦，到真係去打嘅時候啦，即係譬如雙截棍呢啲啦，係要練好耐定點？因為我成日覺得雙截棍咧，唔係你識就可以控制到噶，即係尤其是嗰啲三截棍啊嗰啲咧，我係完全唔知道係點樣控制佢噶。 嗯，我有雙截棍其實開始，所以開始練嘅時候咧，好似我頭先教你哋咁用呢個廁紙筒穿埋一齊咧，就比較安全啲嘅，因為你要控制一下個手腕，用手腕力啊嗰樣嘢，咁樣用識到啲基本咧，先慢慢用，可能用海綿嗰啲練啦，然之後慢慢先演變到可能木啦、實木啦，然之後鐵啦，我哋有好多，我都show咗好多。 即係你好後期先去學雙截棍嘅。 都唔係，其實我細細個咧，自己就係嗰陣時睇睇過李小龍嗰套《精武門》。不是精武门 ，sorry， 系系咪精武门啊？ 死亡游戏 系，嗰阵时佢打，我觉得哇好型啊！ 即系黄色嗰套紧身衫嗰套。 咁嗰阵时我细个咧，我就即刻攞间尺，我先系攞间尺同埋绑住，因为你 间尺有个窿啊， 系啦， 长间尺， 间尺有个窿噶嘛。 哇！但系嗰个角好痛噶， 系啊，攞条鞋带咁样绑埋，就自己又揈咁咯。然之后后屘大啲先至，即系去买啲 practice 嘅双截棍喺度练咯。咁所以都自己玩咗一段时间嘅，不过全部都自学咯。Until 之后学中国功夫嘅时候，就叫啲师傅教下我啲正统少少嘅动作。然之后我觉得双截棍系好需要，即系好多时间，你摆好多时间，譬如特别要练啲花式咧，慢慢练。练啊，有时会搏到自己啊！我知道之前都搏到自己个呢个位啊，叫咩 云睛， 云睛眼后 眉 角，咁一打落去咧，就知近心脏啊，所以流血流到好多，又流到成面都系。 哇！你真係好真係一勇士。 你老公有冇一下心痛你㗎？即係叫你唔好打咁多。 我老公都係打出身嘅，之前都是做過特技人啦，然之後又武術指導啦，拍，然之後就一動作電影導演啦。咁所以佢其實已經佢都慣咗噶啦。係啊，我老公都係佢而家仲教緊我嘅，佢教我武器啊、兵器啊咁樣嘅。 嗯，但係因為我成日覺得始終外人一定會心痛啲噶嘛，即係中意嘅人啊，講緊。 但我諗可能因為大家都係呢一行，同埋大家都係武術出身，又係佢又做過特技人添，咁佢之前嗰啲撞啊、剩啊啲仲犀利嘅我，所以又。不会觉得话要特别锡身咁咯。 嗯，但其实咧玩双截棍呢一样嘢咧，我觉得野野其实咧都应该系好痛噶，定系练习多咗会唔痛咧？因为我而家见到咧 JoJo 好好，佢带咗咧二十几支珍藏上嚟啦， 一箱咁样、嗯、一个细箱仔。 咁啊，稍后亦都可以拍片俾大家睇啦、嗯。其实全部都唔系全部嘅，有大部分都系好硬噶。 啊，系啊，即系有木嘅啦，有铁嘅啦，有铝嘅，有轻。大家聽到聲音，咁呢支其實我幾中意，因為咧可以擺埋一齊咧，就變一支短嘅棍。 棍，哇，好厲害喎！呢、 這 個 即係意思中間原本軟奶奶嗰條鐵鏈位可以扭到變咗一條棍。係 啦，聽到聲音就扭緊。 係，我頭先直情試過咧，輕輕力喺度揈下咋。都哼到自己的头啊，哼到手， 唔使讲呢啲啊。头先咧，阿 JoJo 咧教我哋用厕纸筒嗰个双截棍咧，我哋喺度做啲简单嘅花式动作。我就一路喺度揈嘅时候，啊，点解成日听到发发声？个背脊嗰度咧，系即系已经 feel 到打到自己。跟住我就喺度谂，哇！如果呢支棍系真嘅话咧，我应该唔够两嘢，我晕咗。 所以其实咧，我哋咧喺 live 之前咧都有一条片准备咗，咁稍后咧都会播出嘅。咁就系我哋跟阿 JoJo 咧，即系学双截棍啦。咁当然啦，佢嗰支就真嘅。我哋嗰个咧就只系入门级嘅厕纸筒，但系都已经系呕紧我哋自己噶啦。 入门级嘅入门级啊，入门级都未到人哋系海绵 啊。我反而好想问啊，JoJo， 你觉得我哋三个有冇呢个嘅天分啊，可以做到武打巨星咧？ 其实咧最紧要有胆啦，同埋肯试啦。咁我先见到你哋都完全系毫不留手咁喺度揈支棍， 听唔听到啊？佢回避紧我哋问题。 嗱，嗰个你 到而家都唔肯讲啦。 我褪后一步咁样，阿 JoJo 话如果咧我去做，我想去做嗰啲武打电影里 ，no， 我系想做武打电影里边嗰啲俾人打两嘢，即系挨到两嘢嘅。得唔得咧？定系还是原来挨到两嘢嗰啲特约演员都要有翻咁上下 嘅？咁要首先，如果你想做挨到两嘢嗰啲，你要识得反应咯。咁又唔系真系要中嘅，因为好多时系 camera 个 angle，所以你要识得个 timing。譬如人哋个拳一到，你识得反应啦。你帮人哋到咗，隔咗几秒你先至喐咁样，即系依 timing 嘅嘢，同埋你点样可以真系人哋冇打到你，又扮个反应好似打到你嗰啲。 一系就真系俾人打到， 一系就俾人真系系啦。 你听唔听到？JoJo又喺度回避我哋问题，佢都冇答到你，可唔可以做到啊？ 我想退一步，JoJo， 我想问一下，我只系做学嗰个又得唔得咧？ 做学嗰、那个咁得，你头先都已经学紧啦， 有潜质， 好有潜质，好有潜质， 系好。咁我想问一下咧，如果系我嘅话，你觉得有冇可能咧？即系个人咧又唔系好高咁样啦，即系细细粒粒咁。 我都唔系好高嘅啫， 高我啲系，但其实身高系冇影响嘅。 冇影响，冇影响。其实身唔系太高，反而会灵活啲添。 哦，系噶。 好多动作系走嗰样嘢缩，同埋细粒有细粒嘅，我觉得 advantage 咯， 灵活啲 系啦，同埋好多嘢细粒。其实譬如你讲摔跤咧，如果你个重心低啲咧，你摔人嘅机会咧都容易啲啦，对住一个高嘅人。咁所以我觉得，就算你矮细咧，你都 OK 噶，你就冇打。咁你高大，你唔好以为行出嚟个细好似好劲，可能咧人哋打唔到你。其实唔系啦，细细粒粒，其实有阵时仲难打。 飙嚟飙去， 系啊， 走得快啲， 有优势先嘅， 有噶， 挨打比较少啲可能。好啦，嗱咁啊，除咗即系头先睇过我哋即系学习之后啦，咁啊，师傅，我想问一下咧， 师傅啦， 你有冇问佢最想唔想要你啊？师傅， 讲师傅，师傅就得噶啦嘛， 你认咗就当系啊，哇，咁无赖嘅你。 咁不如咁样啦，我知道咧有一啲嘅问题咧，即系都可以考下大家嘅。咁睇下如果用知识方面啊，就算我哋可能动作上面未必咁灵活啦，咁睇下呢位大师啦，咁样究竟考下我哋边个可能会识多啲咧，或者有潜质啲咧？有啲咩问题可以考下我哋咧？要知嘅， 考考你哋， 系啦， 考你哋， 系 好啊。咁等我问一下先。咁你又知唔知道呢个双截棍嘅起源呢？ 起源，我知李小龙。 唔係，應該再早啲㗎。 再早啲嘅咩？ 係啊，應該係啊。你睇下我哋平時啲片，又或者即係其實係應該有咗呢盤派別，先至跟住李小龍先至出嚟表演。我覺得應該係咁樣，應該需要再早啲嘅。系啦、 啊，会唔会喺少林寺嗰度出嚟嘅咧？ 系、啊， 天下武功出少林啊嘛。 咁即系几时啊？你就谂个少林寺出几时啊？ 咁啊，少林寺开始 嘅时候系咪？ 其实咧，李小龙其实佢都系即系当然双截棍系因为李小龙嘅发扬光大嘅，好多人都系因为睇完李小龙嘅电影啦，就我自己都系就认识咗双截棍。咁李小龙嘅师傅系教佢双截棍嗰个咧，系一个菲律宾嘅。菲律賓魔像嘅導師叫做 Daniel Insulatos 啦，咁佢即係又有啲人就以為啊，會唔會係 from 菲律賓嘅，可能菲律賓嚟嘅咧？咁雙截棍的而且確喺菲律賓魔像裏面咧，係其中一門嘅 weapons，但係又有啲人追溯到好遠古嘅即係中國咧。以前咧，農民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嘅打仗嘅時候，啲軍人咧，因為用農民去打仗咧，咁佢哋就有啲農民嘅工具啊，一個叫鏈枷，咁同而家咧嘅雙截棍有啲似嘅，不過鏈枷咧就係一邊長嘅條棍，駁住嗰邊咧就係短啲嘅，咁其實依個係以前我哋敲打嗰啲谷物用嘅，咁後屘就用嚟做打仗嘅，咁會唔會係依樣嘢咧？又其實我覺得係會。又可能由依樣嘢演變啦，同埋喺中國南方嘅時候，又慢慢滲到去菲律賓啊、日本啊呢啲地方，慢慢就變咗而家嘅雙截棍咯。 明白。即係話，如果我哋三個裡面嚟講，就應該係 Vincent 最近啦，係咪啊？十八同人， 我又最近菲律賓 好，其實咧有一啲問題咧，我都好想問嘅。 嗯。 例如係咪識得功夫？上個擂台就可以做武打明星呢？ 其實呢有一啲嘅打功夫嘅人呢上擂台打，但係呢佢應付一個動作戲呢又未必應付到，因為你打武打場面你要記得啲動作同個對手點樣去做，同埋有時啲動作呢同真正打功夫呢佢啲拳啊同埋啲腳嘅踢法會有少少唔同，因為你要就個鏡頭啊。咁所以有時一啲齋係打拳打得好叻，上擂台打好叻嘅人咧，佢慣咗一個 immediate 嘅反應，佢未必會記到啲動作，因為佢不嬲都唔係記動作打噶嘛，佢係見乜就反應乜嘢，咁所以可能要重複同一樣嘅動作，佢好多個 take 要去記住咧，就可能未必個個人會記到。 同埋我覺得咧，有陣時武打嗰啲咧，感覺上好似跳舞一樣嘅，即係你都係團隊嘅跳舞，咁你都係要咁樣跳舞就跟音樂啦，咁但係大家都係要喺嗰個時間個 timing 要啱去做翻嗰個動作。係 啦，有個節奏啊，嗰樣嘢同埋你個 partner， 咁所以咧，你見好多嘅。我哋香港一啲武打明星咧，以前有好多咧都係其實係武道底嘅，譬如啊李彩鳳啊，佢之前係練芭蕾舞同埋中國古典舞先嘅，好多都係 芭蕾舞 係啊，好多楊攀攀 啦，練出嚟會優雅啲嘛， 係啊，好多 啲動作。 even 楊紫瓊佢嘅 background 都係跳舞出身先嘅，咁然之後因為接觸電影咧。就去练功夫啦，咁但系佢哋个动作紧啊，啲拉筋啊，啲筋又比较柔软啊，佢啲记动作 choreography 嗰样嘢都比较容易啲，咁所以有阵时可能呢啲人去转做打武打咧嘅个电影咧又会容易啲嘅、哦，咁所以又唔会话你功夫好劲上个擂台就一定会喺电影上打得靓咯。 最后啦，我都想问阿 Juju 啦，司徒玉云啦，大家而家都知道讲武打香港嘅武打女星嘅话，就一定谂起你喺国际间亦都系啦，拍咗好多一啲关于国际嘅电影啦，荷里活电影，甚至乎 N 字头嘅平台，大家都睇得多啦。啱啱先至喺泰国拍完一套翻嚟，我想问一下啦，嚟紧你会唔会都系继续咧，都系追求武打嘅一啲电影或者电视剧？定系其实你都有其他嘢想做嘅咧？ 其实武打片我自己系中意嘅，因为真系我觉得好刺激啦，同埋仲有好多嘢我想拍。但你话会唔会斋拍动作呢？其实我自己好想有其他尝试嘅，譬如喜剧啦，好中意拍喜剧啦，另外音乐剧啦。 哇，完全同你而家做嘅两回事啊！ 我觉得音乐剧呢，我以前唱开歌噶嘛，咁我细细个亦都跳舞嘅，咁音乐剧啦，音乐剧可以加音乐跳舞演戏，咁我可以加埋啲功夫落去噶，咁咪全部有晒咯。呢个功夫音乐剧正。 好吸引啊！ 拉佢打， 系啊，好想睇啊！ 不过反而有会唔会有啲时候你会想抽一抽嚟功夫呢一样嘢嘅咧？即系嗱，虽然啦，功夫就系你嘅其中一个 signature， 嗯， 咁但系会唔会有啲时候就啊？即係我會唔會怕定型就係話啊？如果我揾親阿 JoJo 拍戲，一定係功夫或者啲對啲影迷嚟講就係話，我喺個海報見到 JoJo 個名，佢一定打噶啦。即係你會唔會想脱離呢一樣嘢呢陣時？ 我覺得做演員，我覺得機會啦。如果暫時大家都係中意睇我嘅動作戲，而我係不斷有動作戲拍嘅，咁我 OK 嘅，即係做一個不斷有戲拍嘅演員啦，我係 enjoy 嘅。 嗯， 但係突然之間有人掟個劇本同我拍文藝片咧，我其實我都會接嘅喎，我真係會接嘅喎。咁到時可能希望啲觀眾會覺得有個新鮮感添咯。 嗯， 咁今日咧，我哋尋常事認真做咧，就多謝曬 JoJo 司徒玉雲上到嚟啦。九月嘅時候去澳洲都要再拍一套新嘅電影咯噃。 係啊，同埋好開心可以同老公合作今次。 係啊， 哇！聽到都開心啊，真 係。係啊，作為即係 JoJo 咧，亦都係我哋咧一個新嘅女性，一個好好嘅姿態，好好嘅榜樣啊，我覺得。一次啦，我哋寻常试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一个新一代嘅武打女星，亦都系有女版李小龙之称嘅司徒玉云 JoJo。咁啊，佢亦都可以凸显到话俾大家听，而家嘅女性除咗有娇小玲珑、温柔可爱之外，仲有一个强悍嘅一面。啱啱听过系 Gigi 一个新人嘅歌曲，佢叫李曼芝。听紧嘅系姿态，转个头五点半新闻翻嚟就继续有寻常试认真做嘅慢动作，交俾运子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患者亦都是本港首宗源头不明、带有 N501Y 变异病毒株的感染个案。患者家人和密切接触者要接受21日强制检疫。患者是一名17岁女学生，和家人同住天水围天盛苑盛裕阁。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表示，由于病毒传染性高，政府必须以严格措施防疫。患者没有打疫苗，他居住大厦的人士亦都需要接受强制检测。除了昨日之外，亦都要在患者确诊日起计的第三日、第七日、第十二日、第十九日接受强制检测。另外，患者就读的学校和潜伏期曾经到过的地点都被纳入需要接受强检范围。曾经到过有关地点的人士需要在听日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 卫生署寻日公布，呢一名17岁确诊女学生喺天水围天华路伊丽莎白中学救生会汤国华中学就读，并且喺屯门镇环路德荣工业大厦出席补习课程。教育局证实，根据记录，有关补习班的处所并非根据教育条例注册或者临时注册的学校，当局会按照既定程序跟进调查个案。政府发言人话，政府计划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会运作至到九月底，因此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提供第一剂疫苗接种服务的最后日期是8月31日，距离今日尚余88日。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话，政府今日起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计划专题网站展示距离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提供第一剂疫苗服务最后日期的剩余时间，希望提醒市民把握时间，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停止有关服务之前尽早接种疫苗，为香港尽速建立保护屏障，让社会早日回复常态。台湾新增5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476宗本土个案，以及35宗校正回归个案，再多破纪录的38名患者死亡，累计225人不治。在所有新增确诊个案当中，新北市占229宗，其次是台北的144宗，苗栗亦都有66宗。新增死亡个案涉及26男、12女，年龄介乎30多岁至到90多岁。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的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星河明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现在近收费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近香港单车馆，而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打豪敦路，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就在亚公湾路。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弥敦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尖沙咀方向近窝打路道一段的慢线仍然是封闭，龙尾亚街老街。另外同大家预告一下晚间的工程，由九龙由今晚八点钟开始，直至到星期一嘅清晨6点，九龙塘嘅窝打路道咧会有道路工程。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南开下道嘅部分中快线将会分阶段临时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柯伟林在今次电影新作饰演露宿者，为了掩护角色，他在造型上都花了不少心思。 究竟木仔是一个什么发型的人？不如真的看了他，看了头，其实整件事对于我来讲入信很多。我拍完2月29的杀科那一天的时候，跟剧组那边说，我听天就要剃头了，你真的想清楚有没有什么戏要补，我听天剃了。这样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动作时段啦，今个星期啦，我哋邀请到两位嘉宾上嚟啊，同我哋啦，即系除咗讲动画制作啦、创作之外啦，我谂以下时间大家一路听啦，可能会一路肚饿噶，咁啊就嚟食晚饭时段啦，咁所以大家可能咧要谂定一阵究竟食咩啦。喺呢个时候先邀请啦，奶茶通做学嘅，嘿 ，hello， 你好啊，志勇， 系啦，另外啦，亦都有啦，系 Angel， 点 解会请到两位上嚟啦？就系、是、早前咧，佢哋都参加咗动画支援计划啦，咁喺 Digital Concepts 里边都有啲成绩啦，咁啊更加关键嘅咧，其实就系喺较早之前啦，即系一段时间之前啦，我喺 Facebook 社交平台咧都留意得到佢哋，哇！啲香港有人做动画，亦都有一样好关我哋事，就系、是、做一啲同我哋茶餐厅文化有关嘅东西。咁啊，究竟点样诞生嘅咧？嗰阵时其实谂住邀请佢哋做访问，但系我认识佢哋嘅时候咧，佢哋已经参加咗呢个比赛啦，所以就等佢哋成个项目啦完成嘅时候，先至咧一次过同佢哋倾偈。咁啊，所以今日啦，请到两位出嚟，先问一下两位啦。其实几时诞生呢个奶茶通俗学呢一个概念出嚟嘅咧？ 好，咁可能我要再讲翻多少少关于我嘅 background 先啦。咁其实我系崔氏兄弟嘅大佬，即系两兄弟啦，我系大佬，孖生细佬今日就唔得闲，佢叫阿朗。咁其实我哋两兄弟就由2014年开始啦，就创立咗一个文化研究项目，叫做奶茶通俗学。咁由开初净系 Facebook page 啦，跟住慢慢去到 IG 啊、Twitter 啊、之类咁样社交平台，都会不定期发布一啲我哋文化研究嘅成果嘅。咁而同一时间咧，我哋会觉得啊，喂，如果淨係做一個叫做奶茶學嘅研究，會唔會太學術性呢？咁天然我唔係讀書嘅材料啦，所以我就中意畫公仔。咁嚟到呢一刻呢，多謝 Angel 就撇一個名俾我哋，我哋叫奶茶通俗學。咁用一啲通俗少少嘅方式，加入動漫嘅元素，令到讀者唔會覺得啊睇一樣好似好多文化、好多文字嘅嘢，變成一樣好沉悶嘅一個課題啦。點樣可以令到一個課題活潑翻、有翻生命嘅？其實就係我哋最想做到一樣嘢咯。 嗰陣時你哋即係有奶茶通俗誕生啦，咁係咪即係好學術性咁講？點解叫絲襪奶茶？原來有典故嘅喎，即係咪咁樣研究嘅咧？開始 係啦，開初我哋想揾一樣自己有興趣或者中意嘅嘢嚟做題目。咁奶茶其實就我哋兩兄弟上咗癮好耐嘅一個飲品嚟嘅。每日基本上都要飲啦，唔飲就會頭痛、頭暈、身興，以為自己病咗咁樣。奶茶上癮係存在嘅，我哋兩個就係奶茶飲君子咯，我哋成日都會講笑咁。去到一個位就係、是，如果我想用奶茶嚟做題材畫漫畫，畫夠兩篇之後，發現 冇墨水喎，講嘢你搞咩笑啫？你喺度搞緊爛 gag， 咁唔係一個長久發展嘅方向嚟噶嘛？同埋講真，嗰種幽默感唔係一樣值得吹捧嘅東西嚟嘅。好啦，我哋開始去研究啦。走訪十八區啦，揾啲水吧師傅去研究啦。學你頭先所講，絲襪奶茶個絲襪點樣嚟啊？唔係講緊嗰個係嗰個白布袋染咗奶茶色之後變咗啡色，咁啲人拉起上嚟嘅時候就喺度取笑佢，哎呦好似絲襪咁樣，中會絲襪奶茶嚟咁。類似係咁樣，其實有唔同嘅典故。茶餐廳文化歷史發展其實源遠流長啦，但係如果你 search 上網去做資料搜集嘅話，其實有好多一啲線稿形式，全部都可能係各大唔同商家去為咗 brand 自己而去留低嘅一啲叫做記錄啦。真正嚟自民間嘅文獻記載其實唔多嘅，揾好多 冇添啊，好少好少嘅我記得。 近呢幾年其實多咗好多啦，我哋都唔敢話係因為自己，但係其實真係多咗好多同行或者唔同文化圈子嘅人一齊去覺得，這個文化係咪開始值得去保留，或者要有翻一啲正統啲嘅文獻記載咧？咁樣我哋好開心，多咗好多同行嘅人嘅。我哋兩兄弟其實得四隻手、四對眼咁樣，兩對眼咁樣， 戴鏡 啦，係啦。咁所以咧，係咪開始轉型咧？即係其實做咗幾年之後，而家第七年啊嘛。其實第三四年到開始咧，我哋就開始由文化研究再慢慢 shift 翻。由文化研究的成果，我們就開始將這個成果怎樣可以推展成為一個文化或者一個 pop culture 繼續延伸下去。我們很想將一個傳統的文化怎樣可以令它再恆久一點，或者變成一個潮流再推翻出來，給我們下一代、下下一代，甚至乎可以代表到它本身已經代表了這個城市，佢係咪要有更高嘅地位？呢個就係我哋想講嘅嘢咯。 甚至乎令到普羅大眾更加認識先啦。 係啦， 即大家都唔知絲襪奶茶個由來係點樣樣。其實可能啊，真係揾翻啲相關嘅典故啊，或者即係比較早期嘅記載係點樣樣。 全部都好有趣嘅。如果你揾翻同唔少前輩老人家傾咧，哇，其實好 juicy， 好好聽嘅。 係。 跟住我反問一句啦，點解我哋坊間咁中意飲珍珠奶茶、台式奶茶？even 其他地方嘅奶茶，你都会系咁讲啊，系咁将佢变成潮流。点解我哋本身咁代表到我哋呢个城市嘅奶茶，你反而唔讲咧？系啦，哦，咁如果早前啊有个联盟咁样，咁联盟其中一份子，咁喂，点解我哋嘅认受性好似唔够其他咁高咧？如果下一个奶茶潮流席卷全球嘅，可唔可以絲襪奶茶咧？呢、這個就係我好想見到佢落意，見到佢發生嘅一件事咯。 後來又因緣際會點樣樣誕生咗今次即係動畫支援計劃呢個 project？ 因為頭先都講緊起步啦，即係講緊幾年前有呢一個念頭開始啦，然之後慢慢講下講下到有個 page 啦，其實都多人睇，你哋都有唔同嘅漫畫上載咗上去啦，到真係想做一套動畫啦。比起漫畫，無論係時間啦、題材啦、技術啦等等，都挑戰高好多噶嘛？點樣促成今次這個動畫支援計劃裏面的 project 噶？ 咁等我哋講多少少我哋自己嘅 background 先啦。其實我哋本身咧係做動畫啦，做電影後期啦，做廣告之類嘅製作嘅。咁其實做動畫方面嘅經驗都相當豐富。但係點解我哋一開始做呢個奶茶通道嘅 project， 一開始就用動畫咧？咁其實動畫所要嘅人手啦、成本啦係非常之高嘅。咁所以我哋就諗啊，咁不如由漫畫開始創作先啦，吸引咗大家嘅興趣先，係啦。咁然後過咗幾年之後啦，咁我哋就覺得時機都開始成熟啦，即係 draw 到一班 fans 喺度，同埋見到有呢一個動畫支援計劃，咁好好啦，有一筆資金。 而我哋就喺2018年嘅時候出版咗第一本漫畫集啦，其實就係之前嘅專欄連載，咁就結集成書，咁喺書展出咗一本書咁樣，叫做《奶茶通作漫畫集 Volume One》咁樣樣。 嗯， 係啦，咁然後出咗呢個漫畫集之後咧，亦都俾咗一個好好嘅一大個題材俾我哋，就係我哋其實有好多短篇嘅故仔，咁而家就啱好啦，就有呢個支援計劃，咁就可以喺當中揀一啲短篇出嚟，將佢做成動畫咯。 嗯，咁即係變咗劇本之前已經有草落嘅，就唔使太擔心啦。調翻轉頭係喺咁多個選擇裏邊揀邊幾張出嚟啦。係 啦， 咁啊嗱，我自己都對呢個題目就比較有趣啦，因為即係成日食噶嘛。咁啊，亦都見到啦喺畫風方面啦，我自己感覺啦，唔知咁樣形容啱唔啱，係少少日系嗰啲痛嘅。咁你哋本身一路做動畫喺技術，頭先都講到做好多後期啊嗰樣嘢，咁係已經儲曬呢方面嘅技術啦，係咪已經？ 技術方面就慢慢 build up 嘅，我會話日子累積翻嚟啦。咁日系本身係我哋中意嘅風格嚟嘅嘛，由細睇到大，其實都係睇日系動漫畫咁樣長大嘅。咁係咪其他 style 可以做？其實我唔排除嘅，不過今次我真係想用呢個方法做俾大家睇先。咁下次會唔會用另一個方法做俾大家睇咧？都可以嘅。 係咁特別啦，我而家手頭上啦拎住呢一本啦，就係啱啱啦大哥係啦帶嚟嘅《香港茶餐廳美食圖鑑》。咁其實一路睇裏面嘅畫風啦，唔單止裏面所有嘅食物啦，都代表住我哋香港啦。譬如當中包括遠近馳名嘅蛋撻啦，係啦，甚至乎啦係菠蘿油啊、弗蘭西多士啊等等，唯獨是茶餐廳裏面冇雞蛋仔，如果畫埋落去一種啫。但係背後咧，我又覺得更加得意就係、是、原來咧裏面有一啲即係幫襯茶記注意事項嗰啲 tips。咁值得提嘅就係、是。原來兩邊睇咧畫風有少少唔同嘅，譬如我用 product 去形容啦，嗰啲食品啊、飲品咧，其實唯美嘅。但去到後面咧，嗰啲 tips 咧就係、是一啲好抵死係啦，好風趣嘅一啲嘅方式去表達嘅。特別咧係當中嘅角色 Benny 啦，你喺動畫裏面睇咧係一個好紳士嘅大叔嚟嘅。落到呢度咧，調翻轉頭就有好多好鬼馬、好抵死嘅表情。咁其實風格上面都幾鮮明地唔同嘅喎。 本身可能因為我哋係團隊創作啦，我哋唔係絕對個人創作嚟嘅，我哋兩兄弟本身都可以係唔同風格噶啦。咁、但係我哋有個優勢就係我哋可以模仿對方風格嘅。係，咁其實變相即係冇風格啦，簡單嚟講。咁但係咧，我哋喺冇風格之餘，我哋揾到一個系統出嚟。只要個系統係夠 concrete 嘅話咧，其實我哋可以跟得到嘅。幾時用呢個系統去畫，幾時用另一個系統，佢達至到嘅效果可以好唔同嘅。其實就好似一本教科書咁咯。如果我用教科書要令人哋有留到深刻印象，覺得係靚嘅，咁咪唯美啲咯，素描風勁啲嘅咯。但如果我講到係一啲文化或者係一啲要幽默少少嘅重啲嘅，咁我哋可能會用啲美式漫畫 style 啊，或者用嗰啲自己原創出嚟嘅 style 啊。其實呢啲感覺似咩咧？似我中學讀書嘅時候，我嗰本 textbook 裏面就會充滿住原本本書出版社畫嘅插畫啦，亦都有我自己親筆嘅插畫啦。咁所以其實成本書嘅 style 咪就好統一地有一個 system， 有另一個 system 喺裏面咁樣。咁嗰個效果會吸引嘅，有個 mix and match 喺個化學作用喺度嘅。咁如果我可能會有人覺得係計算啦，但係其實好浑然天成嘅呢樣嘢係奶茶通作就係一個 style 多變嘅一個創作系統咯。 都係㗎，又換第二個角度，我哋就算睇日系啦，咁其實即係哪怕一個老牌子好似高達咁樣，咁佢都有啲 Q 版啊，有啲四格啊，甚至乎有啲好正經啊，係啦。咁我覺得喺唔同嘅場合底下，就可能用唔同武器啦，咁樣仲會可能容易明白啲。 呢個幾好， 係啦。咁我覺得係到位嘅，好到位嘅，亦都令到大家可以喺唔同嘅角度去認識、去了解多啲。但係翻返轉頭，更加關鍵嘅就係乜嘢動力令到你將呢一個文化想俾大家認識多啲咧？因為即係如果以創作嘅角度，你畫一個人、畫一個故事嘅經歷、冒險，其實係有好多嘅想像空間噶嘛。但係而家係畫一種食品係啦，或者係畫一啲物件，甚至乎係畫一種文化，其實個挑戰難度好高。 咁我哋可以問翻啦。頭先咪講過日系嘅，日本有一個系統或者有一個文化咧，其實係喺漫畫裡面出現嘅料理文化、食品文化。 好味呀、好味呀、相当好味呀、好味呀、 咁食漫呢样嘢其实喺嗰度已经系源远流长啦，我哋细个应该都睇唔少啦，咩味极羊一啊、火腿肠 昆布啊 之类之类，其实佢哋系好完整、好成熟地用动漫 style 嚟去讲饮食文化，而个题材或者佢个受欢迎程度其实好吸引嘅。你谂下《中华一番》播咗几多次，喺台湾直情播到烂嘅咩？咁唔好理啦，佢再出新版，再继续去。 咁仲系咁多人睇， 系啦。咁而佢其中一个受欢迎到一个程度就系、是、啊，佢唔单止系讲自己地方嘅饮食啦，佢讲埋其他地方嘅饮食。哦，咁点解香港有咁远近驰名，有咁自己咁 proud of 嘅香港港式饮食文化，点解冇人去讲咧？点解冇创作人或者冇漫画家去描写呢样嘢咧？哦，咁又系嗰句啦，好老土地讲都要噶啦，冇人讲咪你讲咯，咁咪我哋讲咯。咁其實我哋而家咪講出嚟話俾你聽，我想再大力啲去講嘅就係、是、我好鍾意呢樣嘢，於是我就再用一個最令人哋容易接受或者最吸引人嘅方式去做俾你睇囉。一係就唔好做，要做就做到盡囉。 呢、這個都有趣嘅，特別啱啱啦喺網上面啦，我見你哋就同其中一間即食面嘅品牌有一個 crossover 啦。咁當中講即食面，亦都用咗一個食字嘅擺落去，即嗰個即咧就唔係即刻個即，係編織個即。咁其實呢一 啲嘅商業嘅合作啦，喺我諗呢幾年都多咗好多，變相咧推動其實成個飲食嘅方向啦，或者係呢個文化啦，我覺得都幾有用 嘅。係啊，我覺得如果既然係要留低一啲足跡嘅話，其實就用最有 marketing 嘅方法嚟留低，對我哋嚟講係最有優勢嘅。天然喺香港做動畫係一樣成本好高而回報好低嘅一件事嚟噶嘛。如果個創作只係停留於創作本身，咁佢未免可以出到嚟嘅作品數量一定少嘅。反而如果有商業合作或者有方法可以令到唔同作品 crossover 得到，咁其實佢嘅感染力一定會最大。我哋有好多計算喺裏面嘅，亦都有好多任性嘅創作喺裏面嘅。咁其實所謂食指機其實係 marketing 考量啦。咁但係其實本身幽默就係其中一個最好愛嚟 sell product 嘅一個方式嚟噶嘛。咁喂，奶茶通俗學本身就係一個並呢個知識美貌與幽默並重嘅一個作品嚟嘅。今次嘅合作我哋好開心地，我哋同一時間請到麥小峰麥大師去幫手啦。咁其實原來真係可以喺一個 IP 或者喺唔同嘅 IP crossover 裏面再有唔同創作人嘅 crossover， 咁其實呢樣嘢我哋覺得好開心，亦都係好成功地展示到香港有創作能力，亦都有製作能力。 非常之同意啊！同埋好多時候即係好老掉牙，就咁話俾你聽，哇！呢樣嘢好食或者呢樣嘢正，其實係唔容易吸引到人去睇啊，或者未必好深刻印象嘅。咁調翻轉頭啊，用一啲比較有趣啊、幽默啊，甚至乎一啲比較特別啲嘅表達手法啦，反而咧個記憶咧就會比較深。咁啊嗱，而家其實成個創作啦，我自己覺得咧越嚟越成熟啦，你哋個風格啦或者個系統都越嚟越明顯，唔單止有漫畫啦，係啦，有一啲嘅印刷啦、產品啦，係啦，動畫都有啦。其實繼續發展落去嘅話，個方向想點樣前進嘅咧？ 其實奶茶通俗學咧有個都幾完善嘅發展藍圖嘅，我自己幻想啦。咁但係我而家就可以交俾同一時間，除咗係導演身份以外，奶茶通俗學店長 Angel 去講。 係啦，咁其實咧就會朝住一個更加好玩嘅方向發展嘅。咁其實本身我哋都由漫畫開始啦，其實好多我哋嘅睇開我哋嘅 fans 都會話啊，你哋啲插畫真係好靚，會唔會出 product 咧？咁其實我哋原本都冇諗住呢樣嘢嘅，但係因為實在太多人問啦，咁結果我哋就幾年前就開始咗我哋嘅文創精品啦，咁就出咗一系列嘅 product 啦，咁繼續都會出嘅，發展咗呢一個產品咧，就其實令更多人去認識我哋嘅，咁然後我哋就上年啦做咗動畫啦，亦都嚟緊其實今年暑假係會有一個新系列嘅動畫，就會係一個同奏鳴曲好唔同嘅世界觀啊！直頭係 世界觀， 雖然都係茶餐廳，係咁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嘅。 透露少少啦，今次係同香港重機合作嘅， 哦， 我哋會出機動常餐。 葉 Sir 有 Felix， 冇錯， 機動常餐都得意喎，呢個諗法又 陣間咪後俾你睇一睇。 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都係今年係啦，今年下半年咧就會登上大銀幕添。 哦，係 啦， 試過嘢。 咁詳情就要留待遲啲公布嘅。大家都要繼續留意。 哇，咁其實真係個藍圖都好實在，同埋都已經進行中，差不多完成咯。因為講緊而家五月暑假，即係兩個月內嘅事啫。咁然之後去到年尾，講緊都係半年內嘅事啫。哇，咁其實其實一早已經 plan 好曬嘅。 其實又唔可以話一早 plan 好曬嘅，但係好多因緣際會嘅嘢，我都會話其實嚟到有機會你把握得到嘅話咧，其實尤其是而家好多方面其實都好難行，但係如果機會一嚟到嘅話，你把握得到嘅話咧，其實越行越有嘅，我會覺得。 嗯，同埋有一样好紧要啦，我自己觉得，即系作为香港人，对自己香港地道特色嘅食物认识有几多咧？即系譬如蛋挞点样嚟嘅咧？即系大家有冇谂过咧？究竟外国你揾唔到嘅，咁点解会有咧？咁亦都点解咁好食或者咁受外国人欢迎咧？咁呢个翻翻转头就系、是，好似讲到我哋好多实体店一样啦，特别喺呢个疫情都受重创，慢慢有机会消失啦。咁唔系去到哎呀，我哋光荣结业先至落嚟打卡嘅，等于嗰样食物或者嗰个文化，即系唔系去到就嚟消失先至话俾大家听啊！我哋要珍惜啊！咁其实本身有嘅情况底下，我哋有几多时间去认识咧？呢个我觉得都好关键咯。 系啊，其实我哋由漫画跟住到动画化啦，好唔要面地咁样话自己漫画动画化啦。其实我哋最想做嘅一样嘢就系动画作为一个推广嘅媒介咧，其实系好成功嘅。网上如果由动漫文化去睇咧，其实你会见到日本动漫去到外国系风行全世界嘅。一套《鬼灭之刃》，你睇下而家佢嘅票房或者佢感染力。佢將大正時代嘅文化背後嘅底蕴嗰啲嘢，直卷全球，將成個日本嘅傳統文化氣息再一次 revamp 過。咁嚟到呢一刻，你會睇到動漫文化作為文化傳播出去，其實嗰個力量有幾大。 有冇可能我哋可以用奶茶通做學嘅動畫，將香港嘅飲食文化、將茶餐廳文化同樣做到同一個效果呢？哦，如果我翻譯日文版，我可唔可以喺日本令到多啲香港迷喺日本嘅香港迷啊嚟唔到香港啊嘛？我同樣可以感受到香港嘅味道。今次我可能用 visual， 下次我用第二啲嘢，用 product 或者再用一啲次文化啲嘅方式，將整個香港飲食文化成個 package 起嚟，令到一個我自己會想去推廣嘅一個方式去傳播出去咯。 希望你成功啦，因為作為香港嘅一份子，我都覺得係光榮嘅呢件事。今個星期再一次多謝曬兩位。 为梦。